些东西一直在那里，没有消失，只是你远离了而已。声音纺织机，编织你的想象边界。欢迎来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前几天去看了最近正在上演的电影《八月》，这是一位大陆的年轻导演张大磊的首部作品。他的故事说得很棒，也是去年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在里头用了很多德布西的音乐。我们来听听看俄国的钢琴家鲁宾斯坦演奏德布西的印象组曲。古典音乐用在电影里面是常见的手法，但是要用得很好。八月这部片子里面用了德布西的音乐，令人想到侯孝贤导演早期的作品《风归来的人》，当时选用的是维瓦蒂的四季，好像还是杨德昌导演给他的建议呢。这部作品八月描述的是90年代在大陆的国营片场，那时刚刚要改制成为民营，在内蒙小城镇里生活的片场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庭，面对外在巨变，内在家人们如何勉励生活着，透过一个小男孩的眼光看见那些隐藏的危机跟幸福。在我看的那部电影里面，八月他描述了那些在90年代集体生活以及 他们一直沿自俄国的文化美学，里面有好几幕是在台湾的我们无法想象的。而导演张大磊他自己也是在俄国念电影，所以我忽然觉得今天想来听一些俄国作曲家的音乐。俄国作曲家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普罗高菲夫，来欣赏他的这首第五号交响曲。Thank you. 经常是来自俄国的作曲家普罗高菲夫的第五号交响曲，在这些乐曲里面似乎听到了他身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的那种动能的感觉。总觉得音乐里面好像就会藏着一些时间里面不会消灭的讯息似的。普罗高菲夫，我们再来听一首他写的虚拟的一个人物叫基杰中尉的交响组曲，这是当时他为一个讽刺电影所写的配乐。在写完这部电影配乐之后，他就结束了一直在西方流亡的生活，回到共党统治下的俄国。不过他回国之后所受到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来听这首基杰中尉组曲。 来自俄国作曲家普罗高菲夫《季节中尉组曲》当中的两段选曲。普罗高菲夫他在音乐院的时候就是一个叛逆的小子，他充满才华，然后跟老师冲突不断，总觉得老师们太保守了。他的音乐的天分然后很快扬名国际，而你也的确可以从他音乐里面听到很不一样的东西，至少我非常喜欢他。时间是下午3:23，我们等一下在广告休息回来之后要为你继续念，也是跟俄国有关的，是一个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作品。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李光夏。契诃夫是俄国非常重要的世界级的小说名家，同时也是剧作家。他常描写现实中日常小人物的一些生活。我们来为各位念一篇他写的短篇小说，叫《小玩笑》。一个晴朗的冬日中午时分，刺骨的严寒，纳金卡挽着我的手背，她的头发跟嘴唇上的毫毛都蒙上了一层银色的霜。我们两个站在一座高山上，从我们立足的山顶到山下的平地，伸展着一面斜坡。太阳照着它，就像照着镜子。我们身边有个小巧的雪橇，一条鲜红的绒布蒙盖在雪橇上。我恳求他说，那节日达彼得洛夫娃，咱们往下滑吧，就滑一次，我向您保证，我们肯定完好无损，不会受伤的。可是纳金卡她害怕，从她穿着的那双小套鞋到冰山脚下的这个空间，在她看来简直是一个可怕的无底深渊。我请他坐到雪橇上去，当他往山底下看了一眼，就吓得魂不附体了。如果他当真冒险向深渊飞去，将会是什么结果？他会丢了性命，他会发疯的。求求您了，我说，不要害怕，要知道，这是没有勇气，只是懦弱。纳金卡终于让步了，但我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他这回是冒着生命危险做出这个让步的。我把他扶上了雪橇，他面色惨白，浑身发抖。我用手把他搂紧，跟他一起滑向了深渊。雪橇像子弹一样飞行着，被撕裂开来的空气击打着我们的脸， 在我们的耳朵里呼啸着、咆哮着，愤怒地撕扯着我们，好像想要把我们的脑袋从肩膀上揪掉一样。强劲的风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好像有个魔鬼用魔爪抓住我们，呼啸着把我们送进了地狱似的。周遭的一切都化为一条长长的奔腾的带子，好像再过几秒钟我们就会命丧黄泉。纳金卡，我爱你，我轻轻地说。雪橇的滑行逐渐平稳下来，风的吼声跟雪橇滑板的声响也不再那么可怕，呼吸也顺畅了一些。我们终于到了山下，纳金卡像是命悬一线似的，他面无血色，上气不接下气，于是我帮他站起身来。他睁开充满恐惧的大眼睛瞧着我说，我说什么也不滑第二次了，我再也不滑了，我差点会死去。过了一会儿，他恢复了常态，便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心想，纳金卡我爱你这几个字究竟是我说的，还是这不过是他在狂风怒号中的幻听呢？我站在他的身边，抽着烟斗，端详自己的手套。挽着我的手背，我们久久地在山脚下散步。看来这个谜不能让他心安，这句话到底是说了还是没有说，是说了还是没有说，这是个有关自尊的问题，有关荣誉的问题，有关生命，有关幸福的问题，这问题是天底下最重要的问题。纳金卡用他那锐利的目光紧紧地苦苦地盯着我的脸，答非所问地说着话，他期待着我说明真相。他那张可爱的面孔上表情何等丰富，我发现他在进行着自我搏斗，他想要说点什么，问点什么，但他找不到适当的语言，他不好意思，有点害怕，也因为喜悦反而张不开口。这样好吗？他说，眼睛没看着我。怎么样？我问。咱们再滑一次。我们顺着阶梯爬到山顶，我又一次把脸色惨白、浑身发抖的纳金卡扶上了雪橇。我们又一次飞向可怕的深渊，又一次听到风的咆哮跟滑板的哐哐作响，又一次在雪橇呼啸着飞行的最紧张的时刻，我轻声地说，纳金卡我爱你。 雪橇停住之后，纳金卡朝着我们刚刚滑行的山坡看了一眼，然后久久地看着我的脸，听着我的平淡又平静的话语。整个的他，甚至是他的手笼跟帽子，整个他的娇小的身子都显示出他那极度的疑惑。他的脸上好像还写着，这是怎么回事？是谁说的那句话？是他说的，还是我的幻听？这个迷惑折磨着他，使他无法忍受。这位可怜的姑娘一言不发，愁眉深锁，甚至要哭了。咱们回家去吧，我这样问她。而我喜欢滑冰，她红着脸说，我们不能再滑一次吗？她喜欢滑冰，然而一坐上雪橇，她照样面色惨白，浑身发抖，吓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第三次往下滑行，我发现他在看着我的脸，盯着我的嘴唇，但我假装咳嗽，用手帕捂住了嘴。而当我们滑行到中途，我及时地发出声来，纳金卡，我爱你。疑问依旧是疑问，纳金卡沉默着想着什么。我送他回家，一路上他尽量把步伐放慢放轻，一直等着我把这句话说给他听。我看到他的灵魂在痛苦着，他极力控制自己不要说出这句话来。风不可能说出这句话，我不希望这句话是风说的。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一封简讯，上面写着，如果你今天去滑雪橇，一定要把我带上，纳金卡。从此我天天跟纳金卡一起去滑冰场，每次坐在雪橇上往下飞行的途中，我总要轻声地说同样的一句话，纳金卡，我爱你。很快纳金卡听这句话听上了瘾，就像对美酒或吗啡上了瘾一样。听不到这句话，他简直无法生活。当然从山顶往下飞行照样恐怖，但现在这恐怖反倒给这句情话增加了特殊的魅力。尽管这句情话依旧是个谜，依旧折磨着他的灵魂。怀疑的对象依旧是两个，我和风。这两者之中，究竟谁会出来向他坦诚爱情？他不知道，而且看来他已经并不在乎，从哪个杯子里喝酒都是一样的，只要能喝醉就行。有一天中午，我独自去滑冰场，我混杂在人群中间，看到纳金卡正在向冰山走去，用眼睛搜寻着我，然后他小心翼翼地顺着台阶往上攀登。他独自一人登山是会感到恐怖的，他的脸色白得像雪，身子在发抖，他朝前走去，就像走向刑场。但他走着，头也不回地走着，坚定不移地走着。毫无疑问的，他决定要做个试验，在没有我在场的情况下，是否也能听到这句甜美的情话呢？我看 看到面色刷白的他因为恐惧而张大了嘴巴，就像雪橇紧闭双眼开始滑动，那神情像是要与人间永别。滑板哐哐作响，纳金卡是否听到了那句话我不得而知，我只是看到当他从雪橇上站起来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从他的脸色判断，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听到了那句话。往下滑行的痛苦、恐惧剥夺了他倾听话语的能力、分辨声音的能力、理解的能力。早春三月终于来临，太阳变得温和起来，我们的那座冰山变黑了，失去了耀眼的光泽，最后融化了。我们不再去滑雪橇，可怜的纳金卡已经再也听不到这句话了。也是的，谁也不会再说这句话了，因为风已经消散，而我也准备去彼得堡，要去很久，可能一去不复返。动身前两天，我坐在自家的小花园里，暮色已经降临。这小花园与纳金卡家的院子有一道高高的、上边布满钉子的篱笆墙隔开。天还有几分寒意，粪堆下还有积雪，树木毫无生气，白嘴鸭在聒噪地安顿过夜的鸟窝。我走进篱笆墙，通过缝隙久久地往那边张望，我看到纳金卡走到门廊上，用愁苦的目光在凝望天空。春风直接吹在他那雪白的忧伤的脸孔上，这风让他联想到了冰山上的曾朝我们呼啸而来的风吧。在风声中，他听到了那几个字，他的面孔变得更加忧郁，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可怜的姑娘把双手伸展开来，像是在祈求这阵风再来给她捎来那句情话。我等到有阵风吹过来，就压低了嗓门说：“纳金卡，我爱你。”我的上帝啊，纳金卡的情绪顿时变了，他满脸笑容，大声喊叫，迎风高高地举起双手，他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幸福，那样的美丽。我抽身去整理行装。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纳金卡已经为人妻，嫁给一个贵族协会的秘书。到底是父母之命还是自由恋爱，这已经不重要，他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但当时我们是如何一起滑冰，风是如何把纳金卡我爱你这句话传进了他的耳朵，则是不可忘怀的。对他来说，这是他生命中最幸福、最感人、最美好的记忆。我现在也已经上了年纪，已经无法说清楚当年我为什么要说那句话，为什么要开这样的玩笑。 这是俄国作家契科夫所写的这篇短篇小说《小玩笑》。时间是上午3:50，先听霍洛维兹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单卡舞曲。同时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节目会有特别来宾，今天邀请的是制作人鼓手李守信，以及带一位非常优秀的布农族年轻人马永恩一起来现场节目，马上回来。 Thank you.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声音纺织机因为是现场节目，所以就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们前一个小时，当小白跟永恩还没来的时候，我们在放俄国的作曲家音乐，就是普罗高夫、高斐夫啊，然后俄国的文学家契诃夫。然后现在小白他们来了以后，我们就立刻跳到台湾的部落的很厉害的有才华年轻人的创作。Hello， 永恩你好，小白老师你好， 你好 ，Hello， 你好，大家好。 我早就知道小白老师就是李守信，因为在应算很早以前，当你还非常年轻的时候，你就很快的进入流行音乐界，而且打了非常多的作品， 对， 在跟很多人合作， 对， 嗯，你想好像还是把布合唱， 对， 把布乐团的， 对， 嗯，你那时候，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是你的鼓声就没有停过吗？ 没有，一路到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就现在就变制作人， 对，因为发现了很多很棒的、有潜力的原住民的歌手。 嗯，其实小白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在之前有一次我刚好出国的时候， 对， 我请我的朋友琪琪欧博手他来代班，所以他就特别推荐说他一定要找你来上节目，他说你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计划， 对， 嗯，你要聊一聊这个计划吗？ 对，因为我在2011年开始，透过延长寿，邀请我到部落去做这种音乐志工，他们叫我们叫大天使。后来结果就发现，我是从花莲来嘛，那我就发现说部落里面其实有很多有潜力的这些新秀，但是他们在流行音乐的这个洪流里面他是被淹没了，所以我常讲说他们都是大理石切开来、都是琢磨，都是漂亮的不得了，都是有能力的。所以我就在2014年，我们自己花钱，我们花了10万块自己办了一个玉里之春音乐营，就认识永恩。那时候我就认为说我心目中要做一个音乐平台能够容纳很多原住民的歌手的这个计划可能要从他开始了，就有机会了，所以2014年，所以他的专辑就启动，2014、2015、2016一起发行3年。对， 很厉害，就是从一个算是受邀的一个行动开始去认识，然后突然有了自觉，因为我知道你自己是泰鲁格族人，所以其实我们早就知道原住民是非常有音乐天分的，有各种艺术上的天分的。 对，我是没有学鼓，就是直接就会了。 对啊，而且 那天我们在录音室录音嘛，哈，很多东西也都是就是很自然的表现。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没有压力就会出现。 因为我就说从很早听过小白的名字一直到那一次因为要录一个配乐关系，所以才第一次看到他真人。就是 可是我知道你很久 我也知道，我应该知道你更久， 一直想要来你的节目， 因为你出道应该更早 很久。对， 然后那次小白就带来他的所有的家伙，就是各种不同的打击乐器，我就在那边所有人都听呆了，就是让真的是目瞪口呆，就是你的那种身体跟音乐的感觉，这个真的就是要很高很高的天分。 很感谢那个我有这个天分。 所以你在永恩身上也看到了这样你觉得很惊人的才华。 有有有，我到现在都觉得永恩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永恩有一个他特别唱歌的那个灵魂，是绝大部分、绝大部分不能说没有，绝大部分原住民歌手里面没有这么浓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平台第一个创业作应该要放在他身上。那个灵魂，那个来自天上的灵魂的声音，我到现在还很少感受到。 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永恩在他这张专辑里面唱的第一首，我非常喜欢这首叫《爱人如己》，这是一个古谣改编的。 对对对， 可以讲一下是这是布农的古谣吗？还是 是部落的，在部落传唱的一首歌。你要说它是古谣，然后我不知道它的那个出处来源。但是它是被传唱的， 大家都会唱的 歌谣，一首歌谣。对，然后这首歌其实告诉大家彼此相爱。不要取笑别人，这样子，非常简单。 好，我们就来听马永恩的演唱，《爱人如己》。 真的是天使的声音。这首歌叫《爱人如棋》，来自马永恩的专辑，也是今年刚入围金曲奖，也要恭喜小白担任制作人。应该还有很多值得做的事情，然后就从永恩开始。我刚刚就问永恩，因为是来自布农嘛， 对， 然后对啊，那在布农，我们最知道的就是祈祷小米丰收歌， 巴西布本巴布合音， 这是让全世界都震撼的一种唱法。如果你要从西方乐理来讲，就是听不出它的音高，而且我们说那种微半音就一点一点的加上去，而且到最后就是非常和谐，到好像真的就可以到达天堂的那种感觉。 老人家说要唱到天神满意为止。对， 那你们什么时候你们可以感觉到天神有满意吗？ 应该这样讲，因为在老人家给我的观念就是我们人的声音它就是一个乐器了。你的乐器的声音就是要跟风也是乐器，鸟叫也是乐器的声音，然后瀑布的声音也是一个乐器的声音，所以要跟这些声音一起有共鸣，所以你要除了听自己的声音，你要听旁边人听环境的声音。 真的好美哦，就是的确是这样。我觉得小白会同意，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你就知道当你在演奏或演唱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在听自己，你是在听别人。这就是音乐最最棒的地方，要懂得听懂别人，然后再加入自己。可是我没有想过说在大自然环境里面原来是这样，你不只是要听人的声音，你要听风跟瀑布跟鸟鸣。然后所以当在唱我说的天神满意的那一刻，其实就是你们可以感觉一切都共振了，都共鸣了。 对， 太感动了。 对 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马永恩，然后跟小白老师是制作人李守信。小白，我们要再听下面一首歌叫《脚印》，你要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脚印回家路》是永恩非常得意的一个创作曲。然后这首歌是所有的曲子里面最难编的。那大家可以听到那个节奏的韵律感是跟流行乐不太一样，但是这种编法在国外行之有年，都是这样做。那他的唱歌的线条基本上是很和缓，但是我们的节奏处理基本上很切分，可是到了副歌以后有很多的那个天地和谐的那个统统的运用。那这首歌的编曲是其实我很满意。那这永恩可以讲一下他的创 作。 我自己也很喜欢。 对对对 对，这首歌其实在原创作的当时是写给爷爷的一首歌，然后有写到副歌里面，他就是那个是一个我去山上，阿公带我去山上打猎的状态。他跟我说，待会我们要走这个山路，是一段悬崖，然后阿公会走在前面，他会做记号，因为他有经验走过那个路，他就踩那个脚印，他回头跟我讲说，孩子，阿公待会踩脚印，然后你就踩我踩过的脚印，你就不会跌倒了。然后这个对我来说影响很深，好像我的生命也是这样的写照。因为这是一段山路，从部落走到山上，那 要走多久这段路？ 要5天4夜。 等一下，我以为是2个小时，是5天4夜。 那这当然中间会有一些休息，但是我觉得很讶异的是，刚好在老师这个编曲里面，他最后面有在一个唱一个古谣，是阿公教我的。那老师在想后面这段的时候，这段副歌的时候，有很多的喊，有很多的呼喊，有很多的吟唱，好像让我在录音的时候，然后再分享，好像是有点像是我已经就在山上里面跟着祖灵，然后踏着他们的路在唱歌，一同唱歌的样子。对，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的确就是走在爷爷的脚步上， 对， 然后整座山都是你们的祖先的脚步。 对， 我们来听马永恩的创作《脚印》。 脚步，你踩过的泥土，这崎岖的山路走得好辛苦。你说过的话，我何时才能明悟？再用心去感受土地的温度。你说起以前曾与彩虹跳舞。一起有时曾在云彩间漫步，因你留下脚步，我们才有幸福。我一步一步一步走向、啊哦、回家路，这每一草每一木都是珍贵的礼物，不要忘记阿基安守的祝福。哒哒哦，阿斯达瓜木哒哒，伊苏尼达库比西汉纳拉海巴。哒哒哦，阿斯达瓜木哒哒。Ni da ku pisihan nala haba kue jalu以前曾与彩虹跳舞，有一起儿时曾在云彩间漫步，因你留下脚步，我们才有幸福。我一步一步一步走向、啊哦、回家路， 作品《脚印》，那里面小白老师很用心的编曲。我刚刚说，我、哦、光是你听那个节奏，就你就好多设计，对不对？ 嗯，我觉得应该要这样。他、嗯、因为他的歌声才可以衬托。 嗯嗯嗯，所以小白是那个古霸，然后很懂得这个韵律，然后跟我觉得跟这个部落青年的歌声真是完美的，很完美的结合。而且那个故事刚讲，尤恩说他写这首歌的故事是跟着爷爷走在山上，哦，到最后编曲的最后那些和音啊，那个和音就是应该就算是布农的传统的和音的方式，是不是？ 对，嗯，对，就是人声齐唱的时候的那个呼吸跟唱的方式。 嗯， 对， 因为小白，你前在那个把布乐团，你不就是有用一首原住民的，也是布农族的音乐？ 对。 那时候我其实我老说，我就很仔细的研究过我自己，就为什么布农和音会这么好听，就是你就感觉到很多五度。其实我后来自己学，哦，我也可以加入他们，因为我只要唱五度，然后一下高五度，一下低八度，就会觉得好像很合。然后我今天终于听到了， 对， 很感动耶。嗯，永威，我们要不要来再介绍下一首曲子，就是你们的传统的歌了，就是猎前祭枪歌，因为你们就是猎人嘛，布农族猎人就是最厉害的。 永威就是台湾唯一的猎人歌手。 嗯， 因为没有一个猎人，没有一个歌手能够像他一样山上八天七夜五天四夜打猎，没有一个歌手。 你是真的去打猎？ 真的是做这个事情， 不是文青的那种。 不是不是， 那个比较那个叫生活，那是我生活的、 对， 生活的一部分。 嗯， 对啊，有时候只是想要走山路，有时候只是想要去看山上的那个树的状况，或是草的状况，河边的状况这样。 嗯， 对。 那你就是上山以前要做什么准备？还说其实你吃的用的都可以直接在山上就可以获得，不用带太多行李。 这样讲是没有错，当然、但上山的前的准备是一定要有的。 嗯， 其实上山最重要的是你的前进的心啊、你对这个对山路的尊重跟对土地的尊重是最重要的。对、啊、 所以你们在打猎前真的就是会有像祭枪歌啊，就是一些 在猎祭的时候你必须要唱这首祭枪歌、那祭枪歌的在这个同时告知那个年幼的然后怀孕的，请你离开我的枪下、然后保守我们这趟列程都能够平安。对， 哇，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问就是我们如果要去爬山，平地上爬山，心里想就是我要带什么东西，我要准备什么，我怕我会怎么样、可是刚刚永文的第一个答案就是最重要，就是一个前进的心。 对，那个最重要，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想事情方真的是好、好远，而且很大，然后而且要跟山说，你刚刚提到就是淘汰那些山不要的，然后如果你是怀孕、就是幼小就离开我们。 对， 所以不是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去就出发了，是很重、很珍重的一个行为。 嗯， 我们就来听布农族只有传统的作品，然后是永文演唱的猎前祭枪歌。 Nava Unabo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马友恩跟鼓手跟制作人李守信小白老师。刚刚在广告之前，我们听到《猎前祭枪歌》，这是布农的传统的一首吟唱曲，可能大家就会比较熟悉的。但我听到编曲就好惊讶哦。后来小白你说你们是用 gospel 的方式来编这个音乐， 对， 就真的跟原始的这个就不太一样。然后其实你们赋予它这样的意义是有想很久的，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对不对？ 对，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应该被更多人传唱，那我就想我要让它更频繁流通一点，所以我们在里面，而且加上我们是教友嘛，所以我们也有放了一些这个阿妹阿妹的梗，然后整个歌曲唱起来基本上它会比较流行，然后比较舒适的。那原来这首歌其实它是很古谣式的一个唱法， 对， 所以永恩要不要介绍一下 这首歌？其实猎前祭枪歌是只有男生可以唱，而且是在特别的时候才可以唱，就是打猎前，然后男人围半圈的时候要朝这个半圈的缺口朝向我们今天要去的山上，然后跟土地跟那个方向的土地主灵说我们要上山了，请保守我们平安，对，是这样子。 我知道，就是刚才小白老师有介绍永恩，说是真正的唯一的猎人歌手，因为你真正的身份除了歌手之外就是一个布农族的猎人。小时候就有读过那个布农族是的猎人的故事。 最用心，像台东有一个阿里曼，在鸾山部落他就买了整个山头富裕他，然后在那边把所有的森林的富裕，那片林地呢，因为它是古代的榕树，所以基本上榕树的那个七根下来，所以整片呢那个树都是垂地的，所以有点像阿凡达，所以他们就叫会走路的树。然后现在变成很多人要去的地方，然后他就把招待客人的钱然后再去买另外一个山头。 哇， 他是东华大学的一个硕士毕业的，也是布农族的，所以他们对这个山林的保护保育哈，真的在所有的部落来讲是首屈一指的。 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寓言故事啊，或是那个神话故事，都是在教我们说永续这两个字，永续跟分享，光这两个字，贯穿所有的我们的神话故事的时候，就是要告诉我们去珍惜，不要浪费，对，那在我生活里面很重要的是老人家告诉我，我们达到猎物的时候，他的血一点一滴跟肉都不能浪费，对， 就是这样的概念，就是一个永续的，要让弱小他们可以继续怀孕，然后可以继续繁衍，然后我们只取我们需要的东西，而且我们取到之后要尽量珍惜它，因为那个是老天赐给你的，然后不可以用不完就扔了，或是对，就像我，好吧，就像我们比如买零食啊，在 7-Eleven 或是那些，有时候会买了太多的东西，自己其实不需要的。可对你们来说，物质是很珍贵的，不是轻易浪费掉的。 对， 嗯， 因为这些东西会出来，都是可能是栽种的人流汗所给我们的，前人所留下来的，而且是这个土地孕育出来的，对。 那你在山上打猎的时候，你觉得最让你觉得最快乐，或者觉得你有会恐惧的时候吗？有这种正面对决的时候吗？ 你说当然面对猎物的时候会很兴奋啊，但其实我去山上，其实最让我喜欢往山上的时候是很安静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在照灯的时候，你不是在打猎的状态的时候，你是在山头，你可能关灯，然后星星就满天的星星在 铺了一整天， 对，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会很平静，然后你知道你站在的土地是在山上，对，那个是我喜欢往山上的原因。 我们来听 我们来听，就是这张专辑的标题歌曲，就叫《看月亮》。 对， 小白鸟讲一下这首歌吗？ 这首歌是我们也是在部落采集的哈。 对。 然后这首歌也是一个童谣，有人说，这个歌其实在我们在网络上都看到很多人的翻唱， 《 看月亮》，但是因为这首歌特别的，就是在部落里面传唱。所以我想说，我们要做出一个我们心目中的一个看月亮的版本。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版本在一般来讲，就我们已经超脱那个林班哥的水准。那我们有我们这个马永宇农南乐团的一个风格， 新的诠释。 对，新的诠释。 我们来听看看月亮。 Masyalawan, masyalawan, idadadad ikanin, tudanin, tudanin, sadukatapan. Masyalawan.Masyalawan Tidak-dadak di kami Tudani Tudani Satu kata pun Tudani Tudani SatuMuskun kata bonon, muskun sadupan Kaba kata bonon, muskun sadupan Tumasagul isang, muskun sadupan Muskun kata bonon, muskun sadupan 这是在布农部落里面传唱最高一首童谣，叫《看月亮》，然后有不同的版本。这就是制作人李守信跟永恩他们 重新想，然后怎么样诠释这首曲子，就是要把部落的这些音乐跟生活，然后让更多人听见，所以你会在里面听到，我不知道，就是像我们说听到 gospel 或者 R&B 或者是一些元素，就是也许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些现代或流行的元素在里面。我觉得我今天很高兴，就是小白跟永恩可以来节目。永恩的声音就像是天使的声音一样，所以我刚刚就恳求永恩可以现场给我们也许清唱一小段你喜欢的旋律如何。 来， 专辑里面有一首叫准备好了没，然后他有一段排湾族的副歌，然后我也受到排湾族的朋友影响蛮大， 嗯， 然后就唱一下。 好， 很简单，那就哦那哦那哦那哟，西呀西呀恩，哦那哦那哦那哟，西呀西呀恩，哦那哦那哦那哟，西呀西呀恩。 哇，而且刚刚有听到那个节奏，就是小白在旁边，就是现场又哇敲起桌子，就觉得太短了啦。来，再来听一段，就是也是收录在专辑里面，有点像是情境一样，叫做《宿梦》。你们是在部落里面录的吗？ 对， 是什么样的状况下录到这个 piece 的？ 这首歌就是我想那时候透过永恩说，我们需要这个八首歌里面需要第八首做一个结语。那我觉得不要音乐，我的心目中一直没有音乐，只有 effect， 只有音效。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去野外录了很多音效，然后把音效声录回来以后，那我说永恩这样的歌，假如你把这个歌是我真的从户外录回来的音效，你觉得你可以用什么歌词来表达？他就跟他的母亲商量了，就用这个他们部落这个迁徙的这个音乐叫《宿梦》。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在第八首是很正确的。 原来我还以为真的是就是在部里面录，原来是小白你把他声音收集回来之后，然后永恩再重新，可是这个真的那个环境感创造好棒哦，而且歌词很有意思，永恩你要解释一下吗？ 这是宿梦，它是其实是其中一首在诉说梦的状态，因为布农族是有一个习惯是靠梦来占卜，尤其像梦占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可能梦到好的事情，然后你今天一切都会顺利，梦到不好的就所有事情都不能做，我们是很严谨的按照这样的方式生活。那这首歌《宿梦》其实只是在讲诉说一个梦的过程，然后他去了哪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告诉那个老人家说我梦到我去一个部落发生的事情这样子而已，然后这首歌其实要讲的就是我们是爱做梦的人，然后我们一样用这样的方式继续分享，继续做梦，继续过生活。 所以原来布农族真是应该就是弗洛伊德就是要跟他们学习的，就是很早就在解梦的。 对，会有解梦的那个一个过程。 可是泰鲁格族会吗？小白好像比较没有。 泰鲁格族也有巫师，以前我们的隔壁也叫 Masa， 他就是巫师，然后每次生病啊，我记得都是要找他，然后尤其是精神病要特别要找他，因为他本身就是精神病，真的，他就是精神病。 你是说这哦？ 他就是精神病痊愈了以后，他就通灵了。 哦， 有很多这种状况。说不上，说不上， 对，说不上来。那 就是因为你们的，因为谈话突然跳到我觉得很有兴趣部分，可是好像三言两语讲不完，就是很有我们会觉得很神秘、很奇妙，因为不是一切事情都不是像我们所想就是这么简单，一加一等于二，有很多神秘复杂的部分，就留在你们传统当中。 对， 现在还有，现在还有， 还是有的， 对。 对啊，看到部落年轻人其实这么对传统这么认识，我觉得好感动，就会觉得很， 我觉得是一种幸福的事情啊。继续做这样。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宿梦》。 Matay sa kasangan Mupanuati salpo Pakulan tikulas Paku vaivan tamanglu Malas vaivi madampu Sampai daku asu Sama tadi ku asu Samu tupan itu kuat 小满老师，我们现在人是在哪里？这个地方是你说在花莲？ 在花莲，在丰在长滨， 嗯， 长滨的台东，然后台东那边有一个叫八哥浪，一个地方叫八哥浪民宿。因为我跟八哥浪那个老板很熟，那我就到那边去录环境的声音。 那是半夜吗？还是 半夜？那我就特别去住两三天， 嗯， 然后录下来以后，我就说这个是应该是一首歌的背景。 嗯，没错。 我就跟永恩商量，永恩说有一首歌应该要这样做，就叫《树梦》。 嗯嗯嗯。 他唱了好几个版本。 嗯。 因为他妈妈嫌他唱的不好。对吧？哈。 说这个没有放感情啊， 对， 不是这样唱什么的什么的。 所以我们要改。 老人家很严格、啊。 真的。 我永恩妈妈是母语老师， 嗯， 主语老师。 嗯，是不同族语的老师，所以这个传统才可以在儿子上继续传下去。如果随时觉得哪里需要指正的地方，也会不吝赐教，就是 对， 你是在他身上 学到很多了、啊，在我妈妈身上，就是对、对部落、对文化的坚持，对影响很大。 太好了，所以可以真的可以继续再传承下去。然后永恩是透过他的歌声，然后透过我觉得就像这样的节目，就让我们也学到好多。嗯，我们再来听一首，这首歌叫《顾努安》，要介绍一下这首歌。 顾努安这首歌叫《顾努安》，顾努安，顾努安是我自己的部落， 嗯， 就是马远 部落、 哦， 然后写给部落的一首歌，然后诉说那边的美好。 嗯， 因为那边是我滋养我生命长大的养分，就是在部落。 对，我们就来听看永恩的部落的歌《顾努安》。 的歌，山雀绿着，水清澈着，微风依然摆荡着。老人笑着，孩子嬉闹着，花儿依然绽放着。我在这唱部落的歌。像是这样唱的孤暖独拉独马闹暗孤暖孤暖 anak dulu mang kunang kunang tuna tumanau al kunang kunang Zai feng er shen qi de cao yuan Zai zai gong chu xian de shan bian kunang翠绿着，水清澈着，微风依然摆荡着。老人笑着，孩子嬉闹着，花儿依然绽放着。我在这唱部落的歌，故乡。这样唱的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顾努安描述的就是永恩他的故乡这个的部落在这边长大，我就刚刚就说好羡慕有部落可以回去的人哦，好像就是要就是是从小长大的地方，然后也是心灵的依归，你就知道到那边然后有你所有的记忆都在那边， 嗯， 好像我们在城市人就比较没有办法有这种童年或回忆，然后永恩就很好说部落也可以是你的故乡啊，我就为什么你讲话都这么有哲理啊？这么年轻，但是却好像有一个，真的是有个老灵魂的样子。嗯，有问你要讲讲，就是部落带给你的一切吗？嗯， 部落带给我的一切。 对啊。 嗯，但是 好难的问题哦。 部落就是 你的一切。 你这样讲也没有错。嗯，充电的地方， 嗯， 就是家，给我最大的后盾就是部落了， 嗯， 对，那个只要看到，因为我们到部落有一个桥，有一个我们都说马眼大桥，可是它就60公尺而已吧， 嗯， 那只要过那个桥看到河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山有山人在上面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啊，我很有力量了。这样子，对， 就是回家了，这样， 嗯， 一切的你的力量、能量来源都在那儿，就他都没走，这样， 甚至是味道， 嗯， 那个山的味道会闻得出来， 嗯， 还有那种湿度啊， 对， 温度都很熟悉， 嗯，草的味道， 好，迫不及待要回去你的故乡，然后。还有我的故乡，嗯，你们八月时候有些演出活动，所以你们可以现场看到马永恩跟浓南乐团跟小白老师， 对， 所以请关注，就是可以你们有脸书专页就叫做马永恩与浓南乐团， 对， 嗯，永是永吟咏的永，有言字旁的， 对， 然后恩惠的恩， 对， 浓南就是农夫的农，男生的男。 好高兴今天小白带着永恩来节目，我们最后听到的就是你准备好了吗？嗯，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样关注这张专辑，今年刚入围金曲奖的最佳专辑的、嗯、然后也恭喜你们，再次恭喜你们， 谢谢， 下次见，下次见，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 拜。 天空那么美，风儿轻轻吹，想来一杯，还吃出什么，犹豫什么，你准备好了没？乌那乌那乌那哟，西呀西呀恩，乌那乌那乌那哟，西呀西呀恩，乌那乌那乌那哟，西呀西呀恩。让自己忘掉烦恼，忘掉忧愁，忘掉也无所谓。离开那纷纷扰扰、庸庸碌碌、现实的世界，天空那么美，风儿轻轻吹，想来一杯，还吃出什么，犹豫什么，你准备好了没？Una una yo, shia shia eh. Una una una yo, shia shia eh. Una una una yo, shia shia eh. Una una una yo, shia shia eh. Una una una yo, shia shia eh.Una una una yo, shia shia eh. Ooh ooh. Una una una yo, shia shia eh.Una una una yo, shia shia eh.